浣溪沙，贺柳亚子先生。1950年10月。1950年国庆观剧，柳亚子先生即席赴浣溪沙，因布其韵奉贺。长夜难明赤县天，百年魔怪误偏跹。人民武艺不团圆，一唱雄鸡天下白，万方月奏有余田。诗人幸会更无钱。